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，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。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。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我还是不敢肯定老贾会是苏正的人，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于是打个车直奔古董巷而去。来到老贾的店门口，依然是门窗紧闭，刚巧隔壁的老板娘在，我赶紧先恭维了她几句，哟，今天大姐打扮得很时髦很漂亮之类的话，她就被我夸得合不拢嘴了。我顺势问她，那上次你说的那个来找老板的人长什么样啊？她想了想形容道， 看起来呀，斯斯文文的，和那个老板年纪差不多，戴了一副金丝边的眼镜。 斯斯文文戴眼镜的中年人，我心顿时一沉，那不就是苏正吗？看来老贾和苏正真的早就认识，原来他是苏正派来的人，还枉我如此信任他。老板娘突然说， 啊，对了，昨天我还看到他了呢。 谁？我一愣没反应过来， 隔壁古玩店那老板呀，他不是欠你钱吗？ 我忙问道，你什么时候看到他的？ 就昨天晚上吧，我准备打烊了，刚好看见他，他还跟我打了个招呼呢。 我心里暗想，老贾回来了，但马上又否定，不对，说不定他根本就没离开过。 我冲老板娘道了个谢，转身就走。老板娘八卦的不行，还在背后追着问，要不要帮我监视老贾。离开古董巷，我直奔一个叫南园小区的地方，这里有老贾曾经向我提到过的某个朋友的一套房，如果我遇到什么事，可以到这里来避难。顺着门牌号，我找到了那套在4楼的房子。这是一梯两户的格局，防盗门紧闭，我试探着敲了敲门，毫无反应，便转身踮起脚摸了摸对面的门框。果然在角落里摸到了一把钥匙，我用钥匙开了门，进去之后没有闻到想象中的霉腐味儿。屋内的陈设很简单，也很整洁。我在屋子里转了转，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，看得出来最近有人生活过的痕迹，应该是老贾。我不禁怪自己，早就应该来这儿看了。我本想从这儿找到些什么线索来证实老贾有问题，可结果什么有用的都没找到。我觉得继续待在这儿也没什么意义，然后就准备走，可没成想刚一开门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我定睛一看，来人正是老贾。老贾也看清了是我，脸色微微一变，但旋即就满脸惊讶道， 兄弟啊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 我也马上故作惊讶， 贾大哥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？ 老贾挠了挠头，有些尴尬地笑道， 昨天刚回来的呀，哥哥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你啊。啊，家里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？ 安排好了，安排好了。 这口吻听起来可是够敷衍的，不过我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，也不打算跟他对峙这些。贾大哥，你听说了没有？就在你回乡下那几天，那个地下黑市让警察给打掉了。 听说了，哥哥，我就是听说了这件事，觉得安全了，这才回来的呀。 没等我继续说话，他赶紧问：哎，兄弟，你怎么会来这里啊？我一愣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想了一下，我灵机一动：嗨，我是出了点事儿，没地儿去了，只能躲到你这儿来了。 啊，怎么了？还出了什么事？ 苏大老板死了。 啊！ 他惊讶地叫了一声，然后看看周围，对我说道： 兄弟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进来说。 重新回到屋内，老贾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了桌子上，里面是一些泡面之类的食物，看来他刚才是到外面采购东西去了。 怎么回事啊，兄弟，苏大老板死了，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过呀？ 今天刚出的事儿，这个时候警察还在查呢，肯定不可能马上放出消息来啊。 那倒是，更何况苏大老板平时就为人低调，不过这事跟兄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嗨，因为不太巧，我刚好去了一下现场，所以警察现在怀疑人是我杀的。 你，兄弟，你没干傻戏吧？ 贾大哥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啊？我真是太倒霉了，我现在跳黄河里我都洗不清。 老贾连连点头说相信我，然后问我： 那兄弟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老躲着也不是个办法呀，不如听哥哥的，去公安局把事情说清楚，相信警察同济的眼睛是雪亮的。 不能去，不能去，那个地方我要是去了我就出不来了， 我得把真正的凶手找到，然后还我自己一个清白。 那你准备怎么做呀？ 山人自有妙计。从南园小区出来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去了太奶奶的孤儿院。之前我就是把陆素心送到这儿了，敲了敲门，还是上回那个阿姨来开的门。我还没开口说话，她就笑着说：进来吧。然后把我带到了一片草坪上，伸手指了指。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，陆素心正在陪着一群孩子们玩老鹰捉小鸡呢。 哼，这个游戏小的时候我也玩过，我往往是那个当老鹰的孩子，当母鸡的是一个从小就正义感很强的孩子，总是跟在我屁股后面喊我闹哥闹哥，后来他被一对好心的夫妇给领养了。看着换了一身白裙的陆素心笑靥如花的和那些孤儿们玩耍，我不自觉地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我忽然在心底幻想着，也许有一天我能坐在一旁的长椅上，安静地看着陆素心和孩子一直到老。思绪只是短暂地流浪了一下，我又立刻回到了现实之中，眼下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要做。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张存折，交给一旁的阿姨说：阿姨，麻烦您帮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他，告诉他密码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 我去叫他吧，你亲手给他不得了吗？ 我摆了摆手：哎，不，让他陪着孩子们吧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 说着我转身离去。刚走出孤儿院，背后就有人喊我的名字，我一回头看见陆素心像只洁白的蝴蝶般朝我飞来。 胡闹，你等一下。 听他这么喊，我便站住了脚步。他追上来，跑到我面前，胸口微微起伏着，喘着气。 你来了，怎么也不打个招呼？ 我看你在陪孩子们呢，不想打扰你们。 那这个呢？ 他举起手中的存折。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 反正是别人的不义之财，不如拿去做点善事呗。 这可是100万啊，再开几个孤儿院都绰绰有余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哪来这么多钱？ 此刻陆素心脸上的表情啊，可严肃起来了。我忽然伸手抓住他的肩膀，他一愣，其实我自己也愣了一下，惊讶自己居然会这么做。你呀，你经常一开口就是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总搞得像是大人在教育小孩。女人呢，有时候应该可爱点，这样男人才有耍帅的机会嘛。我松开手。这笔钱不是作奸犯科得来的，你放心用。好了，我走了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有些恍惚。等我转身，陆素心才回过神来问道， 哎，你要去哪儿啊？ 我没有回头，只是挥了挥手。我自认这个动作一定很帅。去把早该结束的罪孽都结束掉。离开孤儿院之后，我去了一趟百货商店，买了一大堆东西。办完这些事儿之后，天色已经晚了，我没有回家。毕竟我也不知道韩城是不是真的接受了我的提议。万一他执意要我去公安局喝两杯茶呢，那我不麻烦大了吗？我找了个公用电话，打给了老贾，告诉他明天天黑之后在晨光机器厂门口等我。挂上电话，我想了想，又拨了一个号码。因为要找地宫，我还缺一把钥匙，所以有一个人我不得不找。喂，齐小姐，好久不联系了。打完电话，我背起了那个装满东西的大包，打了一辆车，到雨花路附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。夜幕降临，我站在宾馆的窗口，望着茫茫夜色。几百年前啊，那里曾经有一座冠绝古今、名震天下的宝塔，岿然耸立。每当夜幕降临，这座宝塔就会亮起144盏明亮的佛灯。佛光普照之下，整座塔四周犹如白昼，神圣不可方物，引得万国来朝，仰我大国神威。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恢宏与大气，可是现如今却彻底成为了一段遥不可及的历史。不知道半个多世纪前，我祖父胡青山对着那一片断瓦残垣时是一种怎样的心情。哎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收拾起心情准备休息。明天晚上我要带着老贾和齐家一起去挖琉璃塔地宫，只要找到宝藏，他们定然会原形毕露，到时候我再见机行事。这一休息就一觉睡到了第二天中午，感觉自己这么久以来从来没睡得这么踏实过。午饭我在楼下酒店吃了一顿好的，虽说那100万都给陆素心了吧，不过上次从韩城那儿漏下来的2000块钱也够我此刻潇洒的。吃完了饭，我也没有到处跑，又回宾馆窝着去了。外人看来完全不知道我在干嘛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看电视里的本地新闻，还买了张报纸，可却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颐和路公馆命案的新闻。我顿时觉得奇怪，难不成韩城真的把这件事情给压下来了？这可是命案啊，死的还是苏正这样的大人物，不掀起满城风浪才怪呢。想给韩城打个电话问问，但还是忍住了，这个时候还是不要徒增是非为好。很快天色就暗了下来，此时已近冬至， 天不光黑得早，到了夜里还冷得厉害。今夜有风，而且还是大风，隔着窗户就能听到外面凄厉的风声。我紧了紧衣领，背起包出了房间，退了房之后直奔晨光机器厂而去。等我到了的时候，远远的就看见隐约有个人影蹲在墙边抽烟。此时天色已经暗得看不太清了，但还是能够看见一个红点在黑暗中一闪一闪。贾大哥，我试着喊了一声，那黑影就站了起来，冲我这边走了几步，喊道： 兄弟，是你吗？ 是我。走近之后，老贾看到我背着的大包，打趣道： 兄弟，你这是打算去露营啊？ 说着他把烟头往地上一扔，用脚尖碾灭。 行，我们走吧。 稍等一下，贾大哥，还有一个人。 还有一个人。兄弟，这事情可不能…… 人来了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我冲着另一头就说了话。有一阵小皮鞋的轻微敲击声逐渐传来，紧接着夜色中出现了一个小巧玲珑的身影。老贾惊讶道： 女的？ 很快那个人就来到了我们面前。老贾一瞧惊讶道： 呀，原来是你啊。 齐家弯眉笑眼的用嗲嗲的台湾腔说道： 好久不见了，这位大哥。 老贾这个人嘴碎，眼瞧着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又要扯起来，我赶紧说道：好了，客套话留着回头再说，咱们先办正事。 胡先生，等一下。 齐家止住了我，我已经往前走了两步了。干什么？ 我还带了个人过来，可以吗？ 齐家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我怒了：你， 我不是说过这件事情绝对不能让旁人知道吗？你违反约定，是何居心？ 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悠悠道： 我也算是旁人吗？胡闹。 我的心咯噔一下，只见齐家笑眯眯地跑过去拉住那个人的手道： 陆姐姐，快点过来嘛。 我和陆素心走在前面，老贾和齐家跟在身后，两人一直嘀嘀咕咕，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。我低声问陆素心：你怎么会过来？ 怎么不开心了？是齐小姐找我来的，要不是她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你要找宝藏。 行，既然来了，那也没有退路了。只是有一点，你离齐家这个人远点，他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陆素心一愣： 什么意思？是不是在说我什么坏话呀？ 齐家突然从背后拍了我一下，把我吓了一跳，到嘴边的话也硬生生地咽回去了。陆素心笑道： 夸你聪明灵巧呢。真的吗？ 齐家怀疑地看着我。我马上转移了话题：对了，东西你没忘了带吧？齐家掏出一把钥匙在我面前晃了晃： 你已经找到锁了，但不是还有把钥匙在苏老板那里吗？你怎么没有找他来啊？ 我淡淡地说道：苏老板死了。 什么？ 齐家惊叫一声： 你没有开玩笑吧？ 陆素心也吓了一跳：苏正死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我见他们都不知道，就确信消息不光是媒体没有报道，甚至民间都没有扩散开。我也不想纠缠这个问题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，估计过几天报纸上就会有了。 那苏家那把钥匙怎么办？ 我一伸手，手里有两把钥匙。别人看见还好，齐家顿时像见了鬼一样叫道： 怎么还有两把？ 我收起钥匙问他：警察有没有找你？ 告诉你真正的琉璃佛灯已经找到了。齐家先是点了点头，然后问道， 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警察一开始找的鉴定佛灯的人就是我，这第三把钥匙正是我从那盏佛灯里发现的。 可警察告诉我这盏佛灯是真的呀。 我瞥了他一眼，我骗他们的，但这样不是对你更有利吗？齐家沉默不语，但我从他的表情已经猜到，至少佛灯找回之后，他又争取到了对他家生意有利的条件。我趁机说道，这么说来，你也已经没有非得去找到宝藏的理由了吧？本以为齐家会很强烈的反对，甚至暴跳如雷，结果没有想到，他居然非常爽快地说道， 好啊，宝藏我可以不要，钥匙我也可以送给你。 哎，这下轮到我愣住了，过了一会儿，我才警惕地问道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？齐家伸出一根手指道， 我们齐家那把钥匙就换地宫里的一样东西吧，一物换一物，很公平吧？ 你想换什么？ 还不知道，看中什么就选什么呀。 他故作轻松，接着一马当先地往前走去。我是总觉得这个女人不可能这么轻易妥协，可是却也看不清楚她的目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齐家突然扭头问道， 对了，我记得我从台湾带过来的那盏佛灯，曾经因为我的失误而使莲花油托的一侧留下了一道很细的划痕，而警察给我看的那盏佛灯恰恰就有那道划痕，这是做不了假的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 齐家说的这一点我有印象，但是没太在意，毕竟有个划痕什么的很正常，如果一件古董品相上连一点划痕凹坑都没有，那反而就有极大的可能是新仿的。只是照齐家这么说的话，最后只有一种可能，一直被当成真佛灯的那一盏从一开始就是假的。我没理齐家，因为不想和他再纠缠这种事。无论他们齐家藏了数十年的至宝是真是假，眼下最重要的是宝藏和地宫。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，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，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，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，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。真假佛灯，赝品走私，机关算尽，江湖险恶，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，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，而在这阴谋之中，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。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作者诗浩，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编辑张璐。 几人用钥匙插入石碑，石碑却纹丝不动，他们该如何解开谜题？他们各方打探，来到一片废墟。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古玩生死局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。山同脉，水同源，人相亲，地相连。京津冀如同一朵鲜花上的花瓣，瓣瓣不同，瓣瓣同心，瓣瓣同根。万里山河起宏图，且舞春风共从容。京津冀